情无结果，是咱的缘分愈来是愈淡，咱的梦渐来也渐无。Oh,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主播晨曦。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姚谦歌词的巅峰之作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首歌不仅仅是升华了张爱玲的爱，而且整首歌词中每一句都可以找出很深的渊源，会让听歌的人联想到自己的故事，并在心中荡气回肠。 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，隐瞒的失踪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啊。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，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湮灭了你曾身旁， 碎了热泪在风中流淌，流得那岁月淡又长。年复一年梦回故乡，天边的你在心上，把那沧桑珍藏在心囊，独自在路上忘掉忧伤。抓一把地图在手上，塑成你往日的模样，一遍一遍回头望，你不在了地方，你不在了地方。沧桑珍藏在心囊，独自在路上忘掉忧伤。抓一把地图在手上，塑成你往日的模样，一遍一遍回头，你不在了地方，你不在了地方。不管你会怎么想，我会等你在老地方。你往日的模样，一遍一遍回头望，你不在了地方，你不在了地方。

九月下旬以来 ，A 股市场震荡下行，但在2015年七月份成立的5只主力基金净值几乎没有变化，引发市场强烈关注。易方达瑞汇基金10月23日披露的2018年三季报显示，二季度末规模为153亿元的该基金，截止三季度末，基金资产仅剩下不到1.58亿元，表明今年三季度被赎回近99%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爱好奇怪，总在夜里澎湃，心一旦开，思念满怀，爱好无奈，言语说不明。好想你，突然渴望拥抱你，就可惜今夜在我怀里，只有思念和回忆。忽然觉得我好想你，忽然担心永远失去你，只有雨写满在夜里。爱好无奈，言语说在我怀里，只有思念和回忆。忽然觉得我好想。